吃下来。 哎，你先说。 哎呀，行了，别闹了，我决定了，按级别走，连长嫂子，你先来。 好的， 你先来。 好，我先来。 连长嫂子，做好准备。 好的。 嫂子，嫂子你别哭啊，嫂子你这样可不行啊，这是大孩子，你得使劲啊，他听不见，大点声喊， 使劲嫂子。 哎呀嫂子，你这么着，嫂子你两个手转圈，你往下使劲，声音就从上边出来，转圈，往下使劲，往下使劲，转圈。 哎呀 你还不使劲呢，你 就是 老孙呀，我可想死你了。嫂子，说他家里的事情。 说家里的事，家里都好。 家里都好。 你的爹好，你娘也好。 你娘都好。 你的鸡好。 鸡好。 鸭好。 鸭好。 反正猪、羊、个马的，那个都好。 嫂子，咱别老光说动物，咱说点人的事。 对，说人的事。 那个，上次你走了之前，咱家驴子怀上了。 你走的时候，咱家驴怀上了。我娘哎，老孙呀，这是我给你生的孩子， 给孩子起个名吧。 老孙呀，给孩子起个名吧。什么？哦，老孙说了，孩子名字叫随便。 随便， 对，随便， 随便好，嫂子， 随便好。老孙呀，你太有才了，你起个名，地球人都能听明白。 嫂子，你歇会儿，没时间，咱换个嫂子。没有时间了， 快点，妹子，快快快！ 呀，嫂子，什么时候你还念什么稿子呀？ 没时间，我不念了。你说， 你来，你来。 好了， 干什么？ 他能看见我吗？ 能。 能看见就好。韩长，他没事能听吧？ 不能听啊，嫂子，这是采访。连长嫂子喊完以后，我们必须抓紧时间。哎呀妈呀，嫂子，你要干什么？ 韩长。 老公，我是宝宝。 你来请说，你每次回来都是冬天，你都忘了我夏天穿裙子是什么样了。所以我今天可以穿上这条裙子，可是我过不去。你就好好的看看我，你看见了吗？ 没有时间了，咱说最重要的。 重要的， 哎， 老公，我爱你。 喂，嫂子，这话我还不合适啊。 哎呀，班长，那有啥不合适的？快点大声说吧。 老公，我爱你。 哎呀，班长，使劲啊！ 老公，我爱你。 班长，攥着拳头往下使劲。从上面出来了， 老公， 我爱你。 哎呦妈，大妹子，你还在这干什么？快点念呐！ 我不想念了。 哎呀，